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二集，鬼将军这个称号和夷陵老祖一样恶名远扬，无人不晓，通常两者是一起出现的。这个词只代表一个对象，正是在夷陵老祖魏婴座下第一号助纣为虐、兴风作浪、为虎作伥、翻天覆地、早该被挫骨扬灰的凶师温宁。温宁微微低头，垂着双手，仿佛一只等待操纵者指令的提线木偶。他的脸苍白清秀，甚至还有些忧郁的俊逸，但因为眼里没有瞳仁，只有一片死白，再加上从脖子爬上面颊的数道黑色裂纹，使这忧郁变成了骇人的阴郁。长袍的衣摆和袖口破碎褴褛，露出和脸一样惨白的手腕，腕上拴着漆黑的铁链和铁环，脚踝也是如此，那叮叮当当的声响就是他拽动铁链时发出的，一旦静止，一切又都归于死寂。不难想象为什么在场的修士们都吓破了胆。魏无羡也不比其他人更从容，他心中的惊涛骇浪已经掀过了头顶。温宁不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，而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世上。早在乱葬岗围剿之前，他就应该被挫骨扬灰了。金陵听到旁人喊出温宁的名字，原本对着石魂天女的剑锋不由自主地调转了方向。石魂天女趁金陵分心，欣喜地一展长臂把他吊了起来。见石魂天女已张大了嘴凑近金陵的脸，魏无羡顾不得心头震动，再次举起竹笛。他的手有些颤抖，吹出来的调子也跟着颤动，加上这只笛子做工粗糙，笛声可以说是阴哑难听。呜两声，温宁循声而动，这一动眨眼间便移到了石魂天女面前。温宁劈手一掌，石魂天女的颈部咔咔响，身体没动，头颅却被这一掌扇得转了一个大圈，脸朝着原先是背部的方向仍在微笑。温宁又是徒手一记斩下，石魂天女擒着金陵的右手被齐齐斩断。石魂天女低头看了看断裂得整整齐齐的手腕，并没有将自己的头颅掰转回正确的方向，而是将身体转了一圈，用正脸和背部同时对着温宁。魏无羡不敢懈怠，吸气扶手操控温宁迎战，然而不多时，魏无羡便越来越心惊。低阶的走师不能自行思考，需要他的命令加持引导，而杀伤力较强的凶师也往往神志混乱，没有意识。温宁则情况不同，他是魏无羡练出来的，说是当世最强凶师也不为过，绝无仅有，能撕能锁，除了不畏伤、不畏火、不畏寒、不畏毒、不畏一切活人所畏惧的东西，与生者无异。但此刻的温宁明显没有自己的意识，正惊疑不定，场中却传来阵阵惊呼。原来温宁连踢带打，将石魂天女牢牢压制在地，又抱起旁边一块过人高的大石，并举到石魂天女上方，重重砸在她身上。雷霆般的重击一下一下落下，直到将石魂天女的石身生生砸成一堆乱石。白花花的一地乱石之中，滚出一颗发着雪白光晕的珠子，那就是石魂天女吞噬了十几个活人魂魄后凝成的丹元。 将它收回去小心处置，刚刚被吸食魂魄的树人还能复原。然而此刻没有一个人顾得上去捡那颗珠子，所有原先对准食魂天女的剑尖都调转了过来。一名修士声嘶力竭道：“围住他！”所有人迟疑的响应，更多的人却是犹疑不决，缓步后退。那名修士又喊道：“各位道友，千万拦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，这是温宁。”此句点醒了众人，鬼将军又岂是区区一只食魂怪物可比的？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来，但杀一千只食魂煞也比不上擒下一个温宁。毕竟这是夷陵老祖座下最听话的一条疯狗，咬人不叫，最为凶悍，抓住他从此必能扬名百家，一飞冲天。原本他们赶赴大梵山夜猎，就是为了争夺妖兽凶煞以增资历，如此一喊难免有人心动。但那些当年亲眼见识过温宁发作时狂态的年长修士仍然不敢妄动。于是那人又喊：“怕什么？夷陵老祖又不在这里。”再想一想也是，对呀，有什么好怕的，他主子都已经被碎尸万段了。几句下来，围绕着温宁盘旋的剑圈骤然缩小，温宁挥动手臂，黑色铁链沉甸甸地横扫而过，将飞剑尽数打偏。紧接着一步跨出，掐住离他最近一人的脖子，轻轻一提，提离了地面。魏无羡心知刚才敌音催得太急太猛，让温宁发了凶性，所以必须压制，稳稳心绪，信信吹出了另外一段调子。这段旋律是自然而然浮现心头的，和缓宁静，与方才诡异刺耳的笛音大不相同。温宁闻声一僵，缓缓转向笛声传来之处。魏无羡站在原地，与温宁没有同人的双眼对视。片刻之后，温宁一松手，将那名修士摔在地上，垂下双臂，一步一步朝魏无羡走来。他耷拉着脑袋，拖着一地铁链，竟有些垂头丧气之态。魏无羡边吹边退，引他过来。如此走了一段，退入山林之中，便突然闻到一阵清冷的檀香之味，旋即后背撞上一人，手腕骤然一痛，笛声戛然而止。魏无羡心道不好，转身一看，正正迎上蓝忘机那双颜色浅到冰冷的眼睛。不妙，当年蓝忘机是亲眼看见过他吹笛遇尸的。蓝忘机一只手狠狠抓着魏无羡，温宁则呆呆站在离他们不足两丈之处，慢吞吞地张望了一下，仿佛在寻找忽然消失的笛声。山林远处有火光和人声蔓延，魏无羡思绪急转，当机立断：“看过又如何？会吹笛子的千千万，学夷陵老祖以笛音驱尸的人更是多得能自成一派，打死不认。”果断不管抓着他的那只手，抬臂继续吹笛，这次吹得更急，如催如炽，气息不稳，尾音破裂，凄厉刺耳。忽觉蓝忘机手中用力，腕部快要被蓝忘机生生捏断，魏无羡吃不住疼，手指一松，竹笛坠地。好在魏无羡的指令已足够明确，温宁迅速退走，瞬息无声地潜入幽暗的山林之中，消失无踪。魏无羡怕蓝忘机去截杀温宁，便反手一把将蓝忘机抓住。 谁知自始至终，蓝忘机一眼都没有分给过温宁，只是死死盯着魏无羡。两人就这么你拉着我，我拽着你，面对面的瞪眼。便在此时，江城赶到。江城在佛脚镇上强耐着性子等结果，茶都没喝完一盅，有门生急急慌慌地滚下山来，说大梵山里的东西如何如何了得，如何如何凶残。江城一听心头大震，又冲了上来喊道：阿灵！心灵方才险些被吸走魂魄，现下人已无恙，好好站在地上道：舅舅！见金灵无事，江城心头大石落下，随即怒斥：你身上没带信号烟花吗？遇上这种东西都不知道放，逞什么强，给我滚过来。金灵没抓到石魂天女也怒：不是你让我非拿下他不可的吗？拿不下别回去见你。江城真想一掌把这臭小子扇回他娘肚子里去，可这话又的确是他说的，总不能自打自脸，便只好转向满地东倒西歪的修士们，讥讽道：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你们杀得这么体面啊？这些身穿不同服色的修士里，有好几个都是云梦江氏的门生所乔装，奉江城之命暗中为金陵助阵，唯恐他不能拿下这一关。这长辈做的也算是煞费苦心了。一名修士仍在两眼发直： 宗主，是温宁啊。 江城怀疑自己听错了：你说什么？那人道： 是温宁回来了。 刹那间震惊、憎恶、愤怒、不可置信交错混杂着袭过江城的面容。好一阵他才冷声道：这东西早就被挫骨扬灰示众了，怎么可能会回来？那名门生道： 真是温宁，绝不会有错，我绝对没看错。 说着他突然指向那边： 是他找出来的。 魏无羡还在和蓝忘机僵持，刹那间成为场中众人瞩目的焦点。江城如冷电般的两道目光也缓缓望向魏无羡所在的方向。半晌，江城嘴角扯出一个扭曲的微笑，左手又不由自主地开始摩挲那只指环，轻声道：好啊，回来了。他放开左手，一条长鞭从他手上垂了下来，鞭子极细，正如其名，是一条还在刺刺作响的紫光电流，如同雷云密布的天边爬过的一道苍雷，被他牢牢握住了一端，攥在手里，挥舞之时如同劈出了一道迅捷无比的闪电。魏无羡尚未动作，蓝忘机却已翻琴在手，信信一拨，如一时激起千层浪，琴音在空气中激起无数涟漪，与紫电相击，此消彼长。江城方才绝不贸然交手，不交恶蓝家的考量仿佛全都被狗吃了。大梵山夜色中的山林上空，时而紫光大盛，时而亮如白昼，时而雷声轰鸣，时而琴音长啸。其余的修士迅速拉开安全距离做壁上观，又是胆战心惊，又是目不转睛。毕竟难得有机会看到两位同属名门名士的世家先手交锋，不免都期待打得更凶狠、更激烈一些。这其中也包含着某些不可言说的期望，只盼着蓝江两家从此真的关系破裂才有趣。而这边 魏无羡瞅准机会，拔腿就跑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